尼希米记第四章，三巴拉听到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太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劈倒。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或一心或同心做工。森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图什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混乱搅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上帝，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太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够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见不知，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停止吧。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上帝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这原来没有在原文里面。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做各做各的工作。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太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角号的声音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上帝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过夜，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工作，这样我的弟兄并跟随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今天的讲道，也求你帮助我们检视你的工作是如何借着你的子民的手动手做成的。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上次讲到尼希米第三章，讲到犹太人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提到城墙将人一分为二，上帝却从一开始就定义要用城墙围绕他的子民。如今我们不分外邦人、犹太人，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个上帝的子民，就是真以色列全家。但这并不废弃城墙，因为上帝就是用城墙将他的子民从世人中分别出来，分别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因此凡将人一分为二的就是城墙。就此来说，我们上次也思想什么是现今教会的城墙，还记得吗？这就是为何在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没有圣殿却有城墙，而且耶和华上帝他自己应许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火的城墙， 并要做城中的荣耀。这就是为何我们今天讲到尼希米记第四章，不是要学习他们造城墙，而是要问建造城墙到底有什么属灵意义。因此我们今天必须灵意解经，这是正确的灵意解经。我们留意建造城墙首要是上帝的工作，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凭着上帝的大能，借着上帝的子民动手所做的工。既然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是上帝的工作，就必然有其秩序，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有秩序，不是混乱的上帝。有一个指定的领袖尼希米，这个领袖激励鼓励上帝的子民，也分派他们工作，表示就没有人可以按照自己个人的热心为上帝做工。也就是说，上帝的子民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不是任凭己意，才算做上帝的工。而且做工的人来自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有贵族，有官员，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平民百姓，而且他们分工在不同的段落工作，但是他们都同心一心做上帝的工。不论他们的身份，这些犹太人是彼此的同工。接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观察上帝的子民同工的意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同工。这段关于2500多年前犹太人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经文，也就关乎现今教会塑造一群有别于世界的上帝子民，都是建造城墙，都是上帝的工作，都必须按照上帝的心意，都倚靠上帝的大能，都透过人动手采取行动，都需要一群同心而同工的上帝子民。所以今天的经文有几个重点。第一，建造城墙不仅兴起上帝子民，也兴起上帝子民的仇敌。上帝的工作，尤其是进行顺利的上帝工作，总是特别吸引仇敌的攻击。第二，仇敌攻击的首要不是工作本身，乃是做工人的心，攻击犹太人的心。仇敌发动心理战争，恐吓上帝的子民。第三，要对抗仇敌，上帝子民就必须同心做工，也要用心，不是用手打仗。上帝子民的征战首要是从祷告开始。第四，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他借着祷告帮助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就要动手做事。正因为上帝动工，因此人做工，上帝乐意与人同工，人就必须彼此同心而同工。所以第一个重点，上帝的工作吸引仇敌。第一节，森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就发怒，非常恼恨，并且耻笑犹太人。尼希米并没有说，但是有其他的文献记录之前提到森巴拉这个有点不幸的中文翻译名字，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他与犹太人甚至有亲戚关系，他的女儿嫁给一个祭司长的孙子。但是这人的身份首要是犹太人的仇敌，他是尼希米的死对头。死对头就是永远看不得你好的人。建造城墙会叫森巴拉发怒，非常恼恨，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直接否定他的身份。怎么说？犹太和便雅米的敌人撒玛利亚人在多年前曾经对所罗巴伯说，请让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也与你们一样寻求你们的上帝，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拜同一个上帝的人。但是所罗巴伯还记得吗？拒绝他们说，我们建造，我们为我们的上帝建造，与你们无关，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不是你们的上帝，协力建造。说穿了，犹太人就否定撒玛利亚人与他们一样寻求同一个上帝。换句话说，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你们的上帝，我们才是上帝的子民，你们不是。 所以犹太人的信仰你看得出来没有什么现在流行的包容或多元可言，城墙是狭隘排外的象征。你看得出来，所罗巴伯那时候虽然没有重建城墙，但他却已经立起一座墙了。这墙分别正统和异端。我们现在基督徒不喜欢墙，或我应该说很多现代基督徒，尤其在美国的现代基督徒，热心打造国家边界的墙，却少有人在乎那将上帝子民与世界一分为二的城墙。如果你还记得上次提到的圣道、圣礼和教会纪律，这我们认定的真教会的记号，真的叫基督教会与世界有别。那么我们心服这个改革宗教会，就应该竭力建造和同心维护这个城墙，不是吗？但现在有谁忠实的宣讲圣道？谁忠实的施行圣礼？还是无所谓了，反正大家都是信耶稣的啦，不要那么计较嘛，话也不要说的那么绝对，而且你也不一定都对。在家为什么不可以吃圣餐？在自己浴缸里为什么不能给人施洗？何必在乎教会纪律？多一点爱心嘛，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陪伴，不是更好吗？你看得出来，建造城墙必然叫人讨厌，叫仇敌讨厌。当耶路撒冷还没有城墙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这样不是很好？谁在乎教会的纪律？谁在乎圣道圣礼？谁有感动就可以讲道，谁想要就可以领圣餐，只要有人进教会就好，自由进出。因为你也寻求上帝，我也寻求上帝，他也一样寻求我们的上帝，大家都在寻求，每个人都是 seeker 寻求者，每个人都认定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一旦城墙建立起来，城墙就将真上帝的子民与其他人分开来，也就是说只有在城墙内的才是上帝子民。城墙大声的宣告，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拒绝与你们混在一起，你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规矩才能够进城。因此建造城墙需要勇气，因为城墙惹人厌，城墙逼人选边站，城墙叫人发怒，非常恼恨。第二个重点，仇敌首要攻击犹太人的心。森巴拉耻笑犹太人，他提出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是攻击人心的武器，为要摇动犹太人的心。他的五个质疑其实都很正确的描述犹太人当时真实的光景。这些软弱的犹太人想要做什么呢？是的，犹太人确实软弱，他们被掳回归，他们的资源、人力和财力都比不上其他的人。他们要为自己重建吗？何修本的翻译，何和本是什么？要自己啊，保护，要保护自己吗？大约同样的意思。确实，犹太人哪有办法为自己重建？哪有办法保护自己？要献祭吗？连城墙都造不了的犹太人还能够献什么祭？他们献的祭可以有什么价值？难不成他们以为靠献祭就可以造城墙，或者靠祷告就可以做大事吗？要一日完工吗？要一日完工吗？有什么好急的？有的是时间，建造城墙哪是你们想象那么简单的事？时间还没有到，要使土堆里火烧过的石头再有用吗？既然之前的城墙都被烧毁了，用同样的石头，之前城墙被拆毁、城墙被烧毁的石头再重建城墙会有什么用？你看得出来，森巴拉的问题将犹太人的目光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聚焦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就不仰望上帝。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别妄自菲薄了，少自不量力了。 他的同伙亚门人多比亚在一旁说，他们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崩裂。这唱衰没有用的啦，白费功夫啦。如果犹太人当时按照申巴拉的唱衰有问必答，他们就必须回答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没错，我们在干嘛啊？怎么可能造城墙？大家收拾一下回家去吧。但是他们要回应仇敌，他们就不能够看自己，他们就不能够看自己的能耐，他们就不能看自己的现实处境，他们也没有回应敌人，表示他们没有看人，不论是敌人还是看自己，他们仰望上帝，他们寻求上帝，他们向上帝祷告，认知他们所信的大能的上帝乐意使用，是的，最软弱的人，成就最不可能最大的事。首先第三个重点，上列子民首要必须用心，不是动手来对抗仇敌。上帝子民打仗要从祷告开始。我们的上帝啊，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有谁可以这样子祷告？什么样的人这样祷告蒙上帝垂听？任何被藐视的人，有人冒犯你，有人看不起你，有人不尊重你，你就可以这样向上帝告状，应该不是吧？做这个祷告的人最好先确认自己是因做上帝的工作而被人藐视的上帝子民，或为了基督的名被众人憎恨的基督徒。犹太人求上帝使仇敌的毁谤归于他们自己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掠物，不要遮盖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在我们面前惹你发怒，惹上帝发怒。马太亨利说，我很喜欢他的见解，也是有点独特的见解。他说这个祷告是出自先知的灵，不是祈求的灵。意思是这祷告的人应该是尼西米，代表犹太人所做的祷告。祷告的人看到仇敌刚硬硬着心肠抵挡上帝，惹上帝发怒的结局，就按照他被启示的结局祈求上帝成就这个结局，将愤怒降在仇敌身上。相较之下，你我没有先知的灵，你我无法测度仇敌的心，因此马太亨利说，我们不应该效法这个祷告，反而应该按照基督的命令为迫害我们的仇敌祈求。毕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祷告，不是吗？这个祷告发自一个全然认同上帝的人，他藐视我们，就惹我们的上帝发怒，因此他们的罪归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就像主耶稣他曾经说，迫害他的教会的就迫害他。这表示除非上帝真的是你的上帝，除非你为上帝做事而引来仇敌的攻击，那么这个祷告就非但没有效力，反而可能为你自己带来上帝的愤怒，你的罪要归在你自己头上。这是说尼西米做这祷告不表示你我有权利求上帝降火在冒犯我们的人身上。我的建议是，做这个祷告的人最好先做另外一个祷告。尼西米在控诉仇敌之前，在另外一个城市做了另外一个祷告，记录在第一章，就是那个都是我们的错的那个祷告。我们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犯罪，我与我父家都犯了罪，我们向你所行的非常败坏，没有遵守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也就是说， 在向上帝告状之前，最好先向上帝认罪。没有认罪向上帝告状是什么？恶人先告状。你可以向上帝告状，你的丈夫很废，你的妻子很烂，你儿女辜负你，老板亏待你，朋友背叛你，你的牧师对不起你，你的弟兄姐妹伤了你的心。 OK， 放胆的尽情向上帝告状，只要你先认罪，只要你先向上帝承认都是我的错，我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咒诅你的仇敌，原则总是唯有先认罪的人才有资格向上帝告状。而且说实在的，真心在上帝面前向上帝认罪悔改求饶恕的人，我怀疑还会有心向上帝告状。主耶稣他怎么教导我们求天上的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马太亨利的看法，我们需要有一个救赎历史的架构来理解旧约里面经文中对仇敌的咒诅。或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好了，用 Meredith Klein 的方法，我们是需要一点末世入侵今世的概念来理解咒诅仇敌的经文。简单来说，我们如今不再有先知，我们如今不再有先知的灵，我们就不再求上帝毁灭仇敌。正因为上帝并没有对我们启示我们仇敌的结局，上帝儿子反而命令我们为仇敌祷告。因为谁知道你不能够救你的丈夫？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救你的妻子？谁知道强盗不会在十字架上得救？仇敌当时四面八方都围绕犹太人，在第七、第八节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仇敌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西北，他们同谋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使成混乱。混乱这个字也可翻译为制造错误、混淆是非，现代的用词是 gaslighting， 中文是不是制造煤气灯效应？我好像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个用词，意思就是把黑说成白，或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的用词，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或者用新闻的用词，把侵略者说为受害者，把受害者说成侵略者。大量的制造错误，大量的散播谣言，散播假消息，以至于人们无从分辨对错，也就无从分辨敌友。你注意，仇敌要杀人之前先毁灭真理，只要制造足够的怀疑就没有绝对的真理。谁知道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上帝真的说，所以你我怎么样回应这样的攻击？深思熟虑，辩论，看谁有理。面对这种刻意要制造混乱的仇敌，你一开口你就输了。夏娃不应该开口回应蛇，亚当应该采取行动，动脚踩碎蛇的头。这就带来今天经文的第四个重点。既然上帝透过人的祷告要动工帮助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就必须动手做事。然而我们向我们的上帝祷告，只是他们不能够只祷告，他们还要怎么样？派人站岗昼夜防备他们。 So 祷告带出行动，祷告总是要带出行动。正如先认罪再告状，你要先祷告才行动。没有祷告的行动是冲动，没有行动的祷告是妄求。这个就是正统的天助自助者的神学。正因为上帝动工，因此人就必须有所行动。因为上帝定义透过人的祈求 和人的行动，帮助人，帮助人成就他的旨意。但是犹太有话说，抬炕的人力气衰弱，瓦硕太多，我们自己不可能建造城墙。其实他们开始唱衰自己。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时时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须回到我们那里。这段经文其实学者有诸多讨论，不是很好翻译。这意思可能是我们哪有能力帮助你们在耶路撒冷建造城墙，你们现在要回来保护我们，表示这些犹太人在仇敌的威胁之下，恐吓之下，是的，他们会上胆，是的，他们会失去信心。他们本来一心做工，同心做工建造城墙，现在他们要分心，为要顾好自己，顾自家的事。然后百姓的心动摇，百姓的领袖尼希米就必须采取行动。所以接下来你看到他叫百姓各按着宗族站着，拿刀拿枪拿弓护卫城墙，他也吩咐仆人一半做工，一半要拿着兵器护卫做工的人，他们甚至要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他也规划在不同段落工作的人，要能够听到号角，就彼此呼应，彼此支援。所以尼希米分配工作，他还安排班表，他要求做工的人都要在耶路撒冷过夜，表示没有人可以回家下班休息、洗澡或换衣服，穿着衣服睡觉，他们就睡在工地，好夜间守卫，白昼做工。所以他们不仅同心，他们也全心投入上帝的工作，要在52天之内修建完成4公里长的城墙，是需要一些代价的。上帝也乐意使用人的筹算、人的努力、人付出的代价来成就他的工作。但是尼希米也不单单是一个工头，他是服侍上帝子民的上帝仆人。上帝仆人就必须顾及上帝子民的心，确认他们同心，确认他们不丧失勇气。所以尼希米劝勉贵族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不要怕他们，不要看他们，当记得主，当看你的主。人看人自然怕人，但是人看上帝，你就可以不怕人，因为上帝比人更大，更可怕。你怕上帝，就不用怕人。尼希米提醒犹太人，仇敌再厉害，也没有我们的上帝厉害。因此，畏惧上帝的人，畏惧，你如果真的畏惧上帝，你就没有什么人好怕的。如果你总是看人的眼色，你的问题总是想要讨好人，总是有点势利眼，过分尊重有名望、有地位、有钱的人，问题最终不是在于你不够自信，而症结是你没有仰望一位大而可畏、真正叫你害怕的上帝。或许你没有这样一位上帝，还是你忘记他是你的上帝。尼希米提醒犹太人，我们的上帝，这一位上帝，他必为我们征战。因此，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园征战。说上帝的子民征战，不是为自己个人利益征战，而是为自己的弟兄、儿女、妻子、家园或家产征战。你明白，他不是说回家顾好你的事。这是对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犹太人说的话。修建城墙就是为你家人征战。尼希米提醒他们，为上帝征战，做上帝的工，就是为谁的家人征战？你的家人，上帝家里的人征战。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够公私分明。你们不能够只顾自己家里的事，正因为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家产都属于耶和华上帝，让这个事实成为你们征战的动机。 最后我们从经文看到，上帝按照惯例，他总是使用最软弱的人，成就他大而可畏的工作。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软弱的人要做大事就必须合作。软弱的上帝子民要成就上帝的工作就必须同工。我们基督徒的口头禅是凡事要仰望上帝，倚靠上帝。但是少有基督徒明白上帝定义要我们凡事倚靠彼此。我们都太相信一个人自己练功，岂不知上帝国没有什么一个人练功的武林英雄。犹太人他们需要彼此同工，我们需要同工，教会需要同工。新福每两个月开一次同工会，下礼拜就开，但是到底什么是同工？做同样的工不算同工，在教会一同服侍不见得同工。同工是上帝的子民，同一个心，为同一个上帝做工。就如犹太百姓一心做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没有同心就没有同工。按照这个标准，你做再多的工，你没有同心也不算为上帝做工。同心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不仅关乎城墙，更是关乎他们的生死，就是为何仇敌攻击他们的心。关键不是工作，而是做工的心。问题是，上帝的子民可否同一个心为独一真上帝工作？可否同心效忠同一位上帝？所以我不免好奇，今天我们可否明白，基督徒之间的同心，肢体之间的同心，也同样关乎基督教会的生死。教会没有同心就没有同工，顶多有很多会做事的人。很多会做事的人顶多做很多事，发展很多事工，却不可能一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为基督的教会做事。就个人来说，一个人若无法与其他的同工同心，无法对其他的同工敞开自己的心，他有再多的热心，也顶多只能做事，或许帮助教会，但是对他自己来说毫无属灵益处，反而容易叫他以为非我不可而自以为意。这也是教会常见的现象。弟兄姐妹，不论你在教会牧会、司会、司情、做账、做周报、做招待，先确认你与教会的肢体同心。上帝知道你的心，你自己知道你的心，其他人也多少看得出你的心。不要做许多事反而失去上好的事，不要热心服侍人反而自己被弃绝。我宁愿你不被弃绝，我宁可你什么事也不做，与其热心传道，还不如安静学道，以你主基督的心为心，对彼此敞开你的心，好与你的弟兄姐妹同心。你知道，可怜的是，可悲的事实是，上帝乐意与人同工，过于上帝儿女乐意与彼此同工。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吃主的晚餐，你想主的心意，对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我如何以他的心为心？如果他对我们敞开他的心，他岂不要我们对彼此敞开自己的心，好叫我们同心，以至于能够同工。如果在城墙上的犹太人，他们从来没有吃过主的晚餐，如果他们都能够一心做工，我们这些吃喝同一个主的人就无可推诿，必须同心，也必须同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有你儿子的心智，他是我们身体的头， 我们既然属于同一个身体，若不同心，就非但没有同工可言，就是将自己撇弃在基督身体之外。就像执意要在城外过夜的犹太人，任凭仇敌割宰。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提醒我们同有一位为我们征战的上帝，我们就理当为彼此征战，而非征战彼此。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